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栏目，我们旨在发掘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问题，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探讨我们情感世界中的那些事儿。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哦，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呢，啊，当然还有我们主持人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当然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这个直播平台 花椒直播， 是的，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对，互动非常的重要哈。 当然 在北京地区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说到了花椒直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45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花椒直播的平台。 是的，欢迎您。 对，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跟我们的嘉宾清纯能够一起互动，我们一起聊一聊情感世界中那个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些事情吧。 没错。 首先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清纯，一个爱笑的姑娘，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清纯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清纯。 平时有什么爱好啊，什么一些兴趣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一个双鱼座的人，所以呢我平时比较喜欢幻想，每天的脑子里呢都是一出戏。然后爱好呢，我平时比较喜欢自拍啊。 喜欢自拍是吗？ 好，我觉得这个兴趣爱好方面和就是大部分小女生感觉都很 一样。对，其实都差不多嘛。当然了，刚才跟那个清纯在底下聊的时候，清纯说很喜欢 P 图。 对， 不仅喜欢拍而且喜欢修图，是不是？ 对。 为什么喜欢，就是哎呀也不是为什么了，就是人人都爱美嘛，这个不用问为什么。 为什么喜欢 修图？就技术已经达到几级了。别朋友有没有给你评级什么的？ 但是我不是只修我不是只修自拍什么的我是包括每天的风景呀、日出呀、日落呀，就是各种风景图呀、动物图呀，我都会 都会去修是吧？ 只要看到图就情不自禁的去修一下。 不是说有一种有劲，就是说你只修了你自己，不给别人修。哦、对，你是会给别人修的那种人吧？ 对，我是会给别人修的， 而且修得很自然是吗？不会过哇？ 对。 那等一下给我们两个给青春两张照片，让他给我们修一下好吗？ 行，我们俩也就变成了真正的照片了以后。 对。 好、哎，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非常的就是符合他的名字吧，就是清清淡淡的小清纯的感觉哈。就是今天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情感的故事方面，看看清纯今天会给我们分享哪些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天的音乐世界，就是一首歌两颗心。 是的，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清纯给我们分享的音乐是哪首歌呢？啊，直接说出来，成全， 成全， 我抢戏了。 对，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背后有哪些情绪值得我们关注呢？ 嗯。 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 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清纯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于刘若英的《成全》。歌曲非常的好听，但是一听到这个歌名啊，我们就觉得背后有一个 有点小心酸的故事，对， 或高兴的故事吧，就是是你成全别人还是别人成全你这个故事。 我成全别人吧， 那就是心酸了嘛，有点。 对， 其实我是更希望被当做被成全的那一个。 嗯， 对，我们都想吧。 是。 嗯，那这个故事方不方便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这个故事就是和好朋友共同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哇， 嗯， 哇， 更心酸了。 虽然说这个剧情稍微的有一点点。啊，就是有点狗血，但是，实在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啊？我到底该选择哪个？ 没错，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当时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 嗯， 和同学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 嗯， 然后那个男生呢，哎，反正现在也不喜欢了，就觉得无所谓了。 嗯， 当时还挺喜欢的。 这个人现在放下了，但当时非常的就是热爱他，还挺爱他的。嗯， 也还好吧。 嗯。 对，但就是觉得这些歌曲就是以前就是只听个啊他的名字呀他的歌曲啊怎么样，就不会去注意到歌词。 嗯， 后来真的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才会听懂一些歌。 是的，而且刘若英的歌曲是很有那种让你百听不厌的那种感觉，就每一个阶段听 淡淡的， 对，每一个阶段听它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而且这首歌会有很多人去唱。 嗯， 我觉得刘若英唱出来的感觉就是真的放下了。 嗯， 就是成全了别人。 哦，嗯，那你现在也放下了对不对？ 对，我早就放下了。 所以他推荐的是刘若英版的吗？嗯， 对，就这一版成全是我们已经放下了。就是其实也是了，就是在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一些遗憾，发生一些情感上的错过。如果每一段每天都耿耿于心，每天都重复在这个死循环里， 嗯， 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是说能成全就成全，不能成全就遗忘，反正会有更好的等着你。 那句话是怎么说？嗯，说年轻里就是年轻嘛，因为你年轻所以充满着遗憾。 对， 嗯， 这很正常，因为遗憾其实也是让你的人生，让你的情感世界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完整的一部分吧。 没错。 嗯，那么说到成全呢，我觉得好像每个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成全或被成全的事。 对， 我跟青春一样，稍微的加个引号的惨一点，也是成全了别人。 嗯， 对，就是对，就是没有被成全，没有那么的幸运吧。 嗯， 这个故事今天不具体分享了，就大概一个情感世界中，也是类似于， 成全别人是吧？ 挺跟清纯的这故事挺像的，就是跟一个朋友同时喜欢上一个人。 哎，你不会就是我当年成全的人吧？ 咱们俩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同一个人？ 是不是做了整容？ 才不可能。 嗯， 妹儿，你有没有成全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不可能的，都是别人成全我。 你这么霸气吗？ 成全别人，我很高冷的好吗？ 别人都是这个向着你哈，就没办法，我成全别人。 我不行，我有点小心眼，我不能成全别人，只能别人成全我。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性格也挺好，就是大大咧咧，别让自己受委屈。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清纯应该会当时成全别人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心理的适应的过程。肯定一开始觉得我凭什么呀？ 但是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挺温柔的人， 嗯， 就是不会去吵架的那种。 嗯， 就特别想发脾气。 清纯一看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姑娘。 但是你在感情世界中，这个事情不能委屈啊，不能说就是我退一步吧，你上去，我就默默的看着你们两个，那多难受啊！ 对啊，比如说我在恋爱的时候， 嗯， 对方犯了错误，我特别想跟他吵架，责怪他怎么样， 嗯， 但我的脾气就是发散不出来， 就是发泄不出来。 但你自己会内心会生气会煎熬吧？ 当 然会了， 对对。 哎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的毒性大一点。 冷战吗？就基本上都是冷战了。 就是他说几句暖心话哄哄你就好了。 对对对对。 啊，那这样好像也不太好。虽然说站在男性同胞的这个立场上，觉得啊女朋友应该稍微的体谅一下、理解一下比较好，嗯，但是说，就看这个错误的程度了。如果说一般的小错误就忍一忍就过去了，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女友。但是如果说这个错误稍微的大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两个人互相的分析分析啊，以免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发生。 那要看我有多喜欢他了。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如果有小错误的话，我觉得两个人是可以沟通的。 对对对， 谈恋爱这个沟通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 是的， 嗯，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互动话题的问题哈。但是刚刚啊，我们的这个清纯提到了一个问题，说那要看我有多喜欢他了。我现在就非常想问清纯，嗯，什么样的人是你喜欢的男性的一个评判标准呢？ 对， 嗯，其实 在我的喜欢的男生是有很多标准的，比如说他的身高啊，他要有一个大大的眼睛啊，声音要好听呀、啊，会有很多的标准。 你这不是说的是我吗？ 这不是张彤吗？我刚才 也 想说呢。 但是你会发现，迟早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人，你会放下所有的标准，就是喜欢他，不管他是什么样子都 会。演员嘛， 对， 对，我就是被放下的那个。 对。 确实是， 对，我觉得其实 缘分很重要。 对，因为很多嘉宾来了咱们这儿会说一些他的择偶标准哈，就说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列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列举的非常的清楚，可是最后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加一点，就是男女嘉宾都是一样，都说看演员，如果说感觉到了缘分到了，那什么都不要了， 而且 什么都不管了， 到最后找的男朋友和自己的理想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我觉得是根据自己的年龄的成长啊、阅历啊，包括周围的环境也有所影响， 这是肯定的。那我想问一个小八卦的问题哈、啊、就是在我们已知的这些男明星里面，你觉得哪一个男明星稍微的偏向于你的这个理想型？ 我觉得靖凯，靖东。 靖东，哎呀， 靖凯， 王凯， 靖凯， 靖东， 我们都喜欢的一位男神啊。 是跟你一样大眼睛， 大眼睛，对对对，然后他更成熟一些， 是， 我还比较青涩。好，我们大致明白了，说今天喜欢清纯的各位朋友也是觉得，如果您符合这个清纯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话，欢迎您跟他这个取得联系。那么这个联系的方式呢，我会在博虎点球箱的最后呢会进行公布啊，清纯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 没错， 也请大家稍微的期待一下。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刚刚梦儿也说了，说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在情感的过程中，在恋爱的过程中如何跟对方进行沟通。 对， 其实沟通啊也讲究一定的方法，也不能太任性，不能太作，是不是？ 对。 那么我们首先想问一下，说恋人在沟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哪些的矛盾和误会呢？清纯，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一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较难处理？ 我觉得最容易产生的矛盾就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就激情的说分手。在争吵的过程中就说分手，好啊，分手，然后就分手了。 哦，就这个分手是八句话不离嘴，几句话不离嘴那种。 八句，一句话不离嘴。 我就说了一个说了一个概述啊。 八句话不离嘴。 就是一吵嘴，一本一吵嘴，一说错话了，一吵架了，两个人就说那分手吧。好啊，分啊，谁不分谁怂。 对， 但是最后还是分不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 说 分不了，其实是最好的结局了。那最差的结局就是其实是不想分的，就因为 就两个人都赌气， 对，因为赌气就分手了， 都嘴硬。但是其实我观察到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的情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经常提分手的人一般都会走向分手，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嘛，经常说这句话，说你分手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人就是人心上割了一小刀，然后他会结痂，他会愈合，但是会留疤。留疤了之后呢，你想完全愈合，想完全没事人一样，那是不 可 能的。对， 而且我觉得情侣在争吵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去冷静一下。 是的，是的， 需要去理智的。 对， 我非常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是，我也是非常支持。 因为在恋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觉得我依赖你，你依赖我，双方彼此都已经完全了解了，说我可以把任何的情绪，把任何的一面展示给你，所以说我说什么话， 而且你必须 你都不会离开我，以为 对，必须全盘接受。 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伤害累积到一定程度，可能对方一直在隐忍，但到一定程度之后，别人也会忍不了。 对 对，所以说这样是这也是一个恋人在沟通过程中一个 常见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情侣彼此是要定期给对方一些小惊喜或者是小礼物的， 小夸赞、小肯定。 对， 清纯说的非常正确。 就是我觉得今天清纯像是一个情感分析专家哈，分析自己的情感。我不知道你在平时生活中能不能做到这些。 我在平时生活中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哈。但是你应该不是那种就是三句两句吵架就开始说分手分手的那种人。 不会。 但是你会受不了别人这样。 对， 对不对？那梦，你觉得在恋爱的过程中，哪些的话，哪些的沟通是反面教材的？ 除了分手，就是脏话吧。 啊，说脏话， 就是， 说一些狠的话。 对，一些脏话，一些狠话。就是甚至有些情侣都已经上升到就是侮辱对方的人格啊，甚至说家庭啊。这真的是会有的， 这就是有毒啊，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失踪， 玩失踪， 对， 哦，这个就是关机玩失踪。 对，我觉得这个 冷暴力嘛， 忍不了。 对，你们俩刚才说的非常的大致可以分为冷暴力和热暴力两种。其实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还是一个观点，都是人心是肉长的，只要你伤害了他，一定会结痂，一定留下伤痕。 对，而且。你想有的人就是有点小心眼儿，有点记仇，而且在以后的吵架过程当中他会反复 提，对， 这个是很要命的，很 就是这不光是情侣吧，就是和父母呀 朋友之间 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反反复复提，别人会觉得哇，你这记忆力平时也没见好哪儿去，但是一到这个我犯错的时候你记得怪清楚，那你犯错的时候你怎么记不着，所以说两个人就会互相计较，越记仇越深，所以这就很可怕了，又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 就导致分手， 对，那么除了 甚至成为仇人， 对，甚至说对，一开始是恋人啊，爱的你浓我浓，可是到最后的时候、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很可怕了， 只有这样子的， 对，那么除了刚才两位说的就是冷暴力热暴力之外呢，还有一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抱着对着干的那种心态跟对方进行说话，还有冷暴力的这些说法其实都不太对， 都不利于感情的发展， 对，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想问两位，你们觉得除了说清纯刚才说适当的夸一夸，适当的肯定一下，送一些小惊喜啊，不要说随便就说分手这样的一些技巧，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维护这个沟通的一些好的方法呢？有没 有 什么经验？ 我觉得就是固定交流吧，比如说我们一个月要聊上一个小时， 就是总结一下这个月， 对， 一个月， 对，就是把互相彼此看不惯，就是。介意的地方说出来，我们解决一下，对，不要都放在心里，这样会矛盾越来越大，就是更难去解决。 对，哎，其实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就是这么做的哈，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已经维持六七年了，维持得非常好，两个人是怎么说，就是在一个城市，但是就是稍微离得远一点，平时也不会在一起居住，所以说他们会有一个固有的规则，是每一周啊，周六或周日的某一天下午会抽出3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人陪另外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周都要给自己固定3小时的见面时间，因为其实不见面不沟通这件事情很可怕， 很可怕， 对，你眼看着这个人啊，他就在我身边啊，我们的这个物理距离确实很近， 就是互相玩手机对着， 对，但是内心的距离会越来越疏远，所以定期的沟通定期的见面会增加你们之间的粘合度， 没错， 对，这是一点， 对，我觉得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对方有什么爱好的话，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去攻击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去喜欢这个呀，就不能打击他， 对，这个非常 说的很到位，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般来说男生可能会稍微有点委屈，一般男生就是比方说 打游戏啊， 甚至有一些男生会钓鱼，会有一些就是就稍微老干部一点的行为然后女生会觉得哇，你为什么会做这些行为，我觉得很不理解， 对， 就这时候一般就是女生刺激男生稍微多一点，然后男朋友就觉得一开始忍，但到后来说哎，你可以化妆，你可以拍照，你可以跟你的闺蜜逛街，你可以去练瑜伽，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为 什么 我 就 不 可以，我为 什么 不 能钓鱼， 对 对，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的朋友就是可能性格也是比较好吧，就会去陪她的男朋友去打游戏而且是那种长时间的在网吧打游戏， 那这个两个人要稍微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哈。 是，我觉得起码有一个人稍微克制一下，带动着对方。 对，那其实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其实要互补的。 对，而且我觉得清纯刚才说的这个，一方陪另一方锻炼他的爱好兴趣的话，其实另一方也会知足，也会感恩，也会陪着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有可能女生说，以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说哎，我想去逛街，我男朋友不陪我。其实可能他会陪你了，觉得哎，你都陪我了，那我也去陪陪你好了。 对，这个感情是互相的。 对，其实总结下来大致有5点技巧。第一点就是要积极的回应，不要一味的沉默，要进行互相的沟通。第二点就是大家刚才说的善解人意，心平气和的进行沟通，就是不要平时你怼我怼你啊，你说一句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种哈。第三点就是说适当的也要了解一下对方的性格特点，因为毕竟是恋人嘛，就是一朝一夕都在一起， 他的兴趣爱好， 对，要了解他，然后呢适当的做出一定的改变啊。 对， 然后第四点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问题， 是的， 不要太自私啊，也要说 那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他会怎么想我呢？如果说多一些这样的想法，估计两个人冷暴力是绝对不会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我觉得更加的促进两个人感情长久的一些行为吧。 确实是这样子的。 好， 其实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就是一不小心就是真的会做到不好的地方。 是， 对。 但是我觉得咱们今天是分享了一些口头上的说的一些技巧，说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觉得从问题发生之后，咱们开始注意问题，开始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来就是一个好 的 开始。 去克制自己， 对，尽量开始行动起来。因为感情啊也是需要不只是说，也需要需要行动起来，为对方做出一定 的 改变努力。 对，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青春该公布你的联系方式了。 对啊，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留一下我的微信吧。 好 的，那个408-499-019-019。 好的， 广告啊。 各位喜欢青春的朋友，欢迎在这种微信的方式上进行联络，也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好 朋 友，也希望青春能够赶快找到他理想中的那个他， 另一半。 好的，今天的博物点秋香就是这样了。明天呢，会有一个小帅哥、阳光美男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